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前一日阿千被那些奇怪的声搞到整晚都睡不好啊，一直啰啰乱咁。到了第二日晚黑，阿千又好像平时咁样，将部电脑开机，打开文档继续录音。佢录下录下，寻日嗰把声又喺部电脑入边自动播放紧啊！ 使唔 使咁紧张？吓到阿千连家乡话都出埋嚟，快啲行海啊！唔好过路啊！阿咩路听唔啦？阿咩路听唔啦？阿六龟姑咋，唔好几听啦。阿千一边暗暗沉沉，一边就谂住搵人求救啦。佢突然之间谂起，好似可以搵另外一个录紧鬼故嘅人啊，就佢啦。于是佢打开微信私聊咗红爷，叫佢救命。下一秒有一条语音弹咗出嚟，佢好奇咁点开咗嗰条语音。 要唔要同我一起去黄河捞尸啊？ 然后有一个黑影顺住手机屏幕飞咗出嚟，係一个满面獠牙嘅男人啊。阿千部手机跌咗落地，唔得啦。他决定去厕所洗个面冷静一下，但是下一秒他在梳妆台那块镜那里看到后面有一堆黑影啊，一只二只在那里排排坐地在他背脊后面望着阿千。 你不是要讲鬼故吗？继续讲啊，不好停啊。 阿千手腾脚震咁，以为是自己眼花兼撞聋啊。佢吓到连厕所都唔敢去啦，又试打返开个录音软件，唉，嗱嗱声录晒今晚嘅任务就算数啦，唔理啦。佢又重新开始录返寻晚废咗嘅嗰段音。 使唔使咁紧张啊？我如果真係要开枪就唔会嗌你啦。 呢个时候电脑屏幕上面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黑影，那个黑影夹杂着他录的台词从屏幕上面钻了出来，在他眼前慢慢放大，变成了一个女人啊。 为什么这个造型今次小说里面那个女主角的不好好吗？快啲行开啊！快啲瞓瞓去啊！ 呢个时候，佢嘅手机微信又响咗一下，手机又自动播放咗一条语音。 要唔要同我一齐去黄河捞尸啊？ 呢一次佢冇手震啊，又系红爷发过嚟噶。佢啱啱谂住回复红爷嘅消息，嗰个女人又向佢飘咗过嚟。 究竟系继续陪我玩，定系跟佢去捞尸啊？你拣一个啦。 吓到我，即刻将同红爷嘅聊天记录删鬼咗。嗰个女鬼突然之间就消失咗啦。我仲系唔信邪，叫红爷发多条消息俾我。过咗一阵，红爷又发咗条语音过嚟。喺我点开嘅呢个瞬间，嗰隻女鬼又从电脑屏幕入面弹咗出嚟。原嚟係咁啊。嗰次之后，阿千再都唔敢喺录音嘅时候听人哋发嘅语音啦。 係啊，你冇估错啊。 我咪系阿千咯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 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